物，总之报纸写乜我就信乜，电视做乜我就睇乜，大佬讲乜我就听乜，见到巨星着乜我就着乜，总之老豆食乜我就食乜。